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那里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依着你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在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祝福